1998年，王力宏凭借这首公转自传红遍大江南北的样子，好像还在我们的眼前，转眼之间他就已经40岁了。1999年，他正式凭借这张专辑第一次站上了金曲奖的舞台上，除了获得最佳唱片制作人奖之外呢，也在没有任何提名经验的情况下一步登天，直接拿到了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。到今天为止，他都是台湾金曲奖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位金曲歌王。年轻的时候迅速的走红，幸好他们没有瞬间消失。其实林志颖也是如此，今年已经40好几的林志颖，他在17岁的时候就走红，就像一阵旋风一样风靡了校园，女生都会买他的磁带，男生都会学他的七分头的造型。我记得在一次综艺节目当中，林志颖和当年在94年拍摄的电影当中的郝邵文相遇，拍那部电影的时候，林志颖20岁，小童星郝邵文只有4岁。20多年过去，郝邵文已经长大，但是林志颖呢，变老的却好像只有年龄的数字。17岁的雨季。 拥抱在一起，十七岁。

要烦，我的头发只剩下从前的一半。 唉，每天的工作排得太满，台北的女生有些高不可攀，最近比较烦 比较烦 比较烦，我只是心烦却还没有混乱，你们的关心让我温暖， 家是我最甘心的负担。 不烦，我不烦，这一点烦你比我烦，我情愿心甘不烦， 不烦， 我不烦， 不烦， 我不烦， 我只有一点烦， 不烦， 我不烦， 不烦， 我不烦， 我真的不烦， 不烦， 不烦， 人生很灿烂， 灿烂， 我不烦， 不烦， 你比我烦， 你比我烦， 你比较烦， 你比较烦， 我不烦， 我一点不烦， 我不。 周华健、李宗盛还有品冠，他们三个人合唱的一首《最近比较烦》。三个不同年纪的男人呢，讲自己烦心的生活里的事。为了这首歌，他们真的在一起聚了很多次，然后掏心掏肺地说一些平时不太好意思说的烦心事，再由李宗盛负责整理成了歌词。所以你听到的那些秘书裙子太短，太太买了8000块的耳环，儿子太胖不肯吃饭等等等等，都是他们真实的生活。而曲子的部分呢，则是三个人集体写出来的，你一句我一句，所以你在这首歌的作曲者的署名上能够看到三个字李华冠，那是他们三个人各取了名字中的一个字。当年20几岁的平冠如今也已经40了，那个年代的男生呢，一定被一个人的美丽震撼过，那就是王祖贤。当这三个字出现在你脑海里的时候，除了那一段不得而终的遗憾的爱情，更加深刻的还是《倩女幽魂》里他演的小倩幽怨又哀艳的样子，你甚至可以清晰地记起他的眼神。 人生路美梦前路长，路里风霜，风霜扑面光，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，找千次梦幻中心梦路醉人惶惶，人生事美梦如热望，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，我从何去去觅我心中方向，风仿佛在梦中轻叹，路过人茫茫。

亲自制作了很多的电视剧，并且获得了最佳制片人的奖励。在歌唱事业当中，他同样留有声音，这是林心如为自己主演的电视剧所主唱的一首歌《落花》。40岁的女人仍然可以在偶像剧里去扮演女主角，林心如和她的娃娃脸一样，仿佛有着不老的魔力。到了这个年纪的女艺人，选择像林心如一样留恋江湖的并不算多，而很多人则选择了退隐江湖，就像当年的那些头牌的玉女。说到玉女掌门人，可能你接下来想到的名字便会是周慧敏。1997年，她完成了在大西洋城和拉斯维加斯的最后一场演唱会之后，就正式告别了娱乐圈，开始过着平淡的生活。当年周慧敏在初入行的时候曾经说，她非常的羡慕山口百惠能够在璀璨光辉的岁月里激流勇退。后来她果然也效仿偶像退出了江湖。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，但它已飞过最美时光。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景。今天我们要继续回忆四十岁的那些高龄偶像。在90年代是香港电影的高产期，但是其中你一定会记得有一部很怪，但是却怪得让人莫名喜欢的电影《大话西游》。钟英也是因为出演了这部电影，成为女神级的人物，留在我们记忆当中，倾倒众生最美的样子。 Thank you. 如今已经45岁的朱茵，依然从外表上看上去无懈可击，没有随着时间褪去她的精致。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的幸运。同样年入不惑的一代男神金城武，听说已经开始忧伤他渐渐后退的发际线了。提起金城武的名字，或许不用多做解释，大家的脑海里会浮现这些年来他在大荧幕上霸占的时光。在他还没有名满天下的时候，他曾经在陈升的手下做了好多年的助理，扫厕所、抄歌谱。师傅陈升对他付出了很多的心血，也帮他出了前前后后有9张专辑。所以如果你去翻那些老唱片，你会发现当年金城武的歌声跟陈升实际上是非常的相似。但是上天是公平的，男神在唱歌方面呢实在是灵气有限，尽管专辑一张一张的发，但是都像石沉大海一样没有任何的回音。这种情况直到金城武遇到了王家卫才被彻底的改变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出自1992年金城武他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当中的主打歌。虽然你不一定听过作为歌手的金城武，但是这首歌你会很熟悉，因为它的名字叫《把悲伤留给自己》。 可不可以 可可可不可以 曾播种心愿，在那年春天，不知不觉牵手走过夏天，说好一起看枫叶红遍秋天，相依相伴就再没有冬天。手边看笑容那么甜，最近常常想念亲吻你的感觉，约好旅行地点，巴黎东京纽约，今后之间一切喧嚣都会走远，近一点再贴近你耳边说有多想念，慢一些让我好好体验你何时坠入心田，喧闹长街和午夜的夏天，想你时我就会温习一遍，说来平淡也没有浪漫情节，却怎么看都不觉厌倦，人潮中相视而笑的瞬间，像微风轻拂过湖面，当青春随时光老去许多年，我再把情歌为你唱一遍。偶尔靠着肩听你说从前，没有我的昨天那么多风霜雨雪，或许所有考验只为这场遇见，爱的未来骗我陪你一起书写，近一点再贴近你耳边说我有多么想念，那一些让我好好体验是坠入心田，时间空间随人日月变迁，用心珍藏哪怕细枝末节，我爱的存在始终等你解约，有你陪伴就是我的晴天，渐渐习惯你的温柔妥帖，也开始学身边。